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 OK， 北上频道啦，今晚星期五晚，咁都有仍然係录播啦，咁我哋今晚呢就有阿静喺度啦，有阿 Josh 啦，阿 Josh 返嚟啦，咁就仲有呢就係阿 Ed 啦，阿 Ed 喺台湾返嚟，咁我哋今晚即係一定要搵阿 Ed 帮手啦，因为讲呢个台湾啊嘛，直航啊嘛， 直航啦， 又关我咩事呢？ 吓， 你台湾返嚟喎。 係囉， 你啲索下啲 台湾人嚟㗎嘛，边个係咪 几时呀、 啊。咁未 香港嘅。 未讲呢个主题就问下大家有冇睇呢个郑杰啊。 有。 立过 即係温布顿四强赛、哦、 一路打緊波嘅时候一路。 昨晚就输咗啦。咁就全个中国就好多人睇啦、即係个个都諗住等约决赛或者甚至攞埋冠军啦。 唔得啦。 咁、其实佢个打法都几得意嘅。即係因为佢系即係其实你噏佢身你讲身材佢冇身材。即係唔系讲靓嗰啲呀。即係讲即高大啦。 运动 咁讲力量佢冇乜力量。咁佢其实一路我都有睇嘅，即系其实佢啲波就系佢唔系话一板两板去打死人嗰啲咯，即系佢就慢慢猜，等人哋出错咁样嗰啲，一味就够韧力，即系走动快咁样。 等自己冇出错，等人哋出错。 系啦，系啦，咁啊，终于寻日都输咗啦。咁佢就呢个礼拜算系即系喺中国嘅即系体育运动里边，所有新闻里边，佢就即系差唔多一个主要嘅焦点啦。 系啊， 咁同埋就系、佢都几得意嘅，即系譬如话。佢喺英國咧就多次訪問咧，啲人就問佢：你同阿鄭智即係踢呢個查爾頓嗰個仁兄有冇關係？咁樣，因為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兩個譯名咧，個英文都係 J 字嘅，係因為你知道英文冇平上去入音去分噶嘛，咁所以鄭就鄭。鄭智係全係一個音嚟咁，但係佢就多次要同啲英文即係鬼佬嘅記者就澄清喎，同埋佢英文幾得㗎喎，佢做好多訪問全部用英文。 我相信佢其實網球訓練都美國訓練㗎啦，咁我諗 係咩？咁我唔知喎， 啲未必美國，但係好大機會都係喺外國訓練翻嚟嘅。 咁佢就同埋佢就幾靚女嘅。即係算係即係上矮咗少少之外啦，吓咁佢嗰个雙打組合其实呢，即係你知道我不嬲咁讨厌嗰啲中国呢但係我都觉得即係我几鍾意 呢个唔襟靚， 因为佢几靚 嘅。其实佢打入溫布顿之前呢，佢个躲响唔响嘅呢？ 响佢攞过佢早两年係攞过雙打 double 嘅 champion 㗎嘛。係呀，但係呢要讲一样嘢囉，就係、呢即係呢、這个点解我话成日嗰个体育运动啊，即係点解我咁唔鍾意呢，即係其实可以从呢个网球呢，中国嘅网球呢，可以讲多少少嘅。即係就係话佢哋真係点都好啦，点都系同一啲即係外国嘅体育运动员呢系好大出入。譬如话你有好多项目呢，即係喺中国就譬如话你喺外国呢，譬如话我举两个例啦，譬如网球同埋呢个高尔夫球啦。咁你见到譬如外国嘅运动员其实系譬如呢两个项目嘅运动员其实系好个人化㗎嘛。你见 Tiger Woods 呢，即係譬如话攞咗冠军打高尔夫球，佢系唔会话我多谢国家栽培即系嗰啲钱全部袋晒落自己袋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你睇下咧，中国嘅运动员咧就即系呢样嘢就好冇点讲咧，冇自己 character 咧，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从来都唔中意。譬如话你问一弹咗出嚟，咁你边人访问佢嘅，一定系多谢国家栽培佢。咁事实上真系国家栽培佢。咁譬如仲有呢次就郑杰攞所有嘅奖金啦，大部分系捐晒四川啦。咁同埋就系我最近譬如早嗰排我睇到呢个高尔夫球，即系中国其实而家中国因为系好即系去锐意发展一啲咧，以前即系发展唔起嘅运动，因为而家有钱啊嘛，有人有钱咁就得噶啦。咁高尔夫球系其中一样啦。咁你会我最近早嗰排我睇嗰个新闻，即系我又系令我打冷震，即系就系你会见到一队 中國國家隊的高爾夫球隊喎。佢哋早排咧就參加一個，因為咧就嗰、那個新聞咧就有關就係咧，即係因為最近咧男隊咧男子隊就冇乜賽事，咁佢哋咧就有啲女子嘅公開賽，咁佢哋咧就 join 埋入去咧就參加，咁一個咁嘅新聞啦。但係你睇個畫面咧，真係咧雲喺度，就係你會見到成隊呢個中國高爾夫 統一制國 家隊啦，統一制服啦，著紅色衫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冇個性嘅呢啲。咁但係你又冇辦法，因為佢呢啲真係國家栽培佢嘅咁所以即係近幾年其實好多啲體育活動運動都係咁嘅，譬如包括欖球啦，仲有一樣嘢重騎嚟嘅就係、是，不過呢樣嘢我諗要等多好多年啦，就係、是、美式足球。中你真係估都估唔到，即係中國係有意發展美式足球，其實都曾經有針㗎啦，過幾年一定有嘅，就係、是、咧美式足球一定會有一兩場波咧，即係好似 NBA 咁樣就搬去中國打。 我呢樣嘢入係啊，但係其實佢哋搞好多年都係唔得。 係啊，唔得㗎。咁但係呢個就睇下中國係會又係點搞。咁所以你有陣時睇到中國嘅體育運動咧，就真係好荒謬。 即係之前如果你去上海啦，搭地鐵咧，佢有啲電視㗎嘛，即係好似我哋 roadshow 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咧，佢哋NFL 啦，即係美國嘅 美式足球 聯賽啦，佢賣好多廣告啊，即係做好多，好似咩有獎遊戲咁樣啊，嗰啲咁嘅嘢嘅，即係谷自己嗰個整個運動喺中國嗰個知名度， 咪益咗美國佬咯，即係呢樣嘢就 大陸多人搞唔搞得起，我覺得一回事咯。 搞得起嘅，搞得起。 但係上海特別熟美噶嘛， 係啊， 即係幾多人睇 NFL 噶，你咪係 啊， 多過香港好多噶。 係啊，即係又有啲大隻佬睇下，咁佢當摔角咁睇啫嘛。而家 WWF 都好得嘅， 係啊係啊。 即係點解我哋成日會一個節目多次即係提及嗰啲即係體育運動咧？即係我成日都講就係、是、即係。體育運動喺大陸真係唔同喺其他國家，因為點解呢，佢因為你好多人每一日茶餘飯後嘅嘢，佢唔可以好多嘢佢唔可以講，唔可以提，即係特別係政治嘅嘢。咁、你變咗體育運動就係一個即係精神鴉片，即係全部擺曬去囉。即係你每一段嗱，即係你家佢接得好好啊，譬如話即係早排每個人就大部分人就會 follow 啲英超啊、NBA 嘅話，英超 NBA 完咗咁啊到歐國杯啦，即係歐國杯我話俾你聽，你真係唔～即係你如果你喺中國睇呢個歐國杯，你就會知道香港嘅電視台到而家即係到今時今日係幾咁暗春。即係我話咧，每一個省台，無論佢大，即係由中央台一路數到每一個省台，大部分嘅台都有派記者去到瑞士同奧地利，直接現場報道嘅。嗰啲訪問係多到八達。 以前香港都有 呢啲，以前係香港做噶嘛。咁但係而家發覺香港邊度有啫？香港又冇都唔知啦嚇。 喺大陸睇波係唔使錢先好啊嘛。 唔係咁，而家英超都要錢。 歐國 杯就唔使啦，歐國杯唔使啦。咁歐國杯完咗啦，咁啊，啱啱撞正有個鄭潔，咁有呢排又睇温布頓啦，咁啊温布頓接咁啊，好快咁就接到去奧運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啲咧就係即係中國老百姓咧嘅一啲主要精神力量嚟嘅，係啦係啦。好啦， 即係不講翻啦，即係希望你即係個鄭潔啦，希望就唔會好似之前咁咩酸甜甜咁樣啦，贏過一次冠軍或者出過位一次之後咧，之後又冇咗啦。 孫甜甜冇贏過冠軍，孫甜甜好似唔係，但係如果講我如果講温布頓又佢好似入過唔知十六強左右嘅，孫甜甜係入過。但係如果你鄭潔其實而家個成就係高過佢好多嘅，因為鄭潔其實淨係講 double 同晏子嗰個咧，已經係即係頭世界頭三名㗎啦。係 啊， 咁而家佢好似仲未斷嘅，今屆嘅温布頓我如果冇記錯， 始終都係啦。其實佢又唔係淨係講緊佢成就，唔係淨係話係中國嘅，其實應該係講亞洲嚟講咧，佢都第一人嚟嘅。 差唔多啦。咁你今屆温布頓即係仲有另外一個亞洲人嘅，仲有一個泰國妹嘅。嗰個泰國妹就又係好似俾沙連娜威廉斯，即係阿世威就淘汰兩個亞洲球員， 八強好似就係八強。 係咯，係咯。好啦，咁我哋唔好講講下呢個體育節目。 體育節目。 好啦，咁講一下今晚即係第一個主題啦，即係講下呢個今日新鮮出爐啦。即係 7月4號嘅 直航機， 大陸台灣直航啦。 係啦，今朝有冇？我今朝成朝就喺呢個大陸呢就睇嗰啲新聞啦。 直播 全部直播啦。 係咪由呢個上飛機開始直播，跟住播到去台灣落機咁？ 嗱，我呢就睇兩個台嘅，就唔係兩三個台啦。第一睇中央台啦，咁就睇中國呢邊。 的報道啦，第二呢就是看這個東森啦，咁就睇台灣嗰邊，咁台灣邊我睇多一個就睇、是、民視、嗯，因為點解咧？民視 係、哦、 民進黨嘅角度，係啦，綠色嘅，咁就三個台就都各有啲好得意嘅嘢，即係譬如你嗱，睇翻即係其實尋晚我睇中央台有一個咧，就真係嗰條友仔咧就真係好大件事，我都嘗試想跟進究竟佢嘅下場係點？佢嗱，因為咧中央台咧就點咧？佢撇開咗政治嘅， 係 咁、嗯、然之後咧就唔講咁多政治啦，咁然之後就講到台灣係一個省啦，咁、嗯、然之後跟住就就話呢個即係將會有好多大陸團去啦，咁、嗯、咧就喺個節目度咧，佢就請到好多專家，咁嗰啲專家就所謂嘅曾經即係去過台灣旅行嘅，咁佢就講好多台灣嘅，佢就集中喺一個角度咧，就係、是、啲台灣嘅風光啊，台灣嘅山山水水啊咁、樣啦，咁就話嗱，你可以去阿里山啊，咁啊整啲阿里山姑娘嗰啲臭一孏嗰只啦，咁但係有條友仔咧，佢唔知我佢咧就噏佢有個係嗰啲教授嚟嘅，咁佢噏嘅內容我詳細就唔記得咗，但係咧佢噏得好興奮嘅時候咧，佢突然間講咗五個字，唔係講四個字，唔係六個字，和文的中華民國。 嗯、 你驚唔驚？喺中央台啊，竟然係跟住有即刻停咗， 最後嗰四個字 就將係啊，將中華民國就 cut 咗，就講和文咁就算啦、哦。我唔記得咗佢嘅內容係點啊，但係好尷尬成個場面。你話呢條友係咪好大劑啦？即係我想。我又冇辦法啦，唔知道佢究竟下場係 點。嗰條叫咩名 啊？嚇，係一個教授嚟噶，唔、記得咗啦，真係唔記得咗啦。 嚇，OK。 咁啊，呢個真係好過癮嘅。咁咁今朝早就係咯，就睇你啊，不過你已經翻咗嚟香港啦，係啦。咁啊，今朝就睇幾個台啦。其實主要就一路喺度跟進，由朝頭早六點幾開始，即係廣州係第一班嘅，就去飛松山啦。係。咁其實就大致上嚟講咧，有咩趣事咧？即係。如果喺个电视机嗰度睇到咧，就譬如话就系、是、民事啦，民事就专料啲，即系唔 黑材料， 料啲黑材料。譬如咁，佢哋就系即系集中影咧，就系嗰啲松山嘅混乱啦，因为松山机场好细噶嘛，吓咁咧，佢然之后咧就影住啲大陆嘅团咧，就一出嚟咧就喺即系旅游车停车场嗰度咧就煲烟啦，抌晒啲烟斗落去呢个地下啦，咁嗰啲已经开始爆出嚟啦，咁同埋。咧就有一个又好顶棍啦，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好似影都喺重山发生嘅，因为我唔系好记得睇太多。咁就系有第一个女仔咧，第一个即系第一个行出嚟，咁就是一个女仔嚟嘅，即系系团友啊。咁咪中国嗰边啦，咁啊一踏入呢个台湾机场，台湾重山机场，咁、就当然就第一个咁佢有纪念品送啦，咁然之后有个花圈又笠下佢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咧佢本来好开心嘅，咁跟住就第一送嗰份纪念品俾佢咧。佢就出事啦，因为嗰佢即系唔知玩乜鬼嘢，即系啲公关做到，原来咧就送咗一张咧类似好似系嗰啲马英九嘅 postcard， 咁我系 冇乜嘢啫， 即时睇住咩冇乜嘢，即时睇住嗰个女仔。成塊面口揦晒，因為我會想象就係因為我諗咧，第一團呢啲咧唔係普通人嚟嘅， 一定 咁可能係即係 唔係啲講過噶啦， 係啊， 第一團揀嗰啲，第一批揀嗰啲人咧，全部都係話 高幹子弟嚟噶， 官員 嚇， 官員 有關噶啦， 高級知識分子，即係可能係教可能即係嗰啲教授或者係嗰啲高幹， 係 嗰啲可能國企央企裏邊高級職員嚟噶啦， 係 咁，佢哋係絕對有接受過政治教育嘅，佢知道咩叫。政治正確嘅 係啦，咁呢、這個佢仲未完喎，呢我未講完喎，咁佢搞嘢到點咧？跟住送咗俾佢，真係睇住佢即時揦曬面口，板曬面，跟住然之後咧，嗰啲記者仲懟個咪埋去，咁有一個唔知邊個台嘅記者好大聲問佢：你知唔知呢個係邊個啊？咁佢已經咧唔笑，即係當時好多好笑容嘅，佢已經唔即係已經冇曬笑容咁，但係馬英九啊，跟住然之後咁，你知唔知呢個人係台灣嘅乜嘢啊？佢就即刻， 呢下就大 鑊啦！佢就即刻話：寫個和布翻咩錯？咁就走佢。咁你話幾尷尬咧？兩個地方搞到咧。 我深信咧，佢哋去台灣之前咧，係接受過一個政治教育嘅。 係。 即係其實咧，好多即係可以講翻啦。即係之前我哋嚟香港嗰啲旅行團咧，佢哋香港咧，佢會同啲人講話：嚟香港咧，千祈冇亂咁接傳單。即係嗰陣時，因為我試過啊，嗰陣時幫人助選派傳單嗰陣咧，派俾會派 拍錯手拍咗俾大陸人，佢話唔得，我唔接得嘅，我唔接得嘅，啲人叫我哋唔好接嘅。 咁不過佢呢、這個佢呢、這個頭先我講個 case， 其實特啊道理都唔使接受咩政治教育咧，即係我普遍普通大陸人都會知噶啦。 除咗、除咗個教授咯，我諗。 咁啊呢個就好過癮咯，即係同埋仲有咩趣事咧？仲有就係、 同埋佢哋係著即著鴨仔團嘅制服啦，即係全部著曬白色嘅 樣 嘅，跟住頂帽一模一樣。即係當時你唔知佢係大陸嚟嘅。 唔係呢個佢冇辦法㗎。嗱，首先解釋就係咧，佢因為佢而家呢啲團咧，佢好強調一樣嘢嘅，即係尤其是我諗頭一批呢批啦，七百幾人啦，即係分開咗五個地方㗎嘛，即係今日係北京啦、南京、上海、廈門、廣州咁樣去啦。咁、但係呢啲全部佢都好強調一樣嘢嘅，團進團出，即係呢個咧係無論喺中國或者台灣、兩邊嘅政府都係講明就係話佢哋團進團出，咁、所以我諗即係佢哋衫要制服要好劃一啦，同埋佢哋嘅我諗啲以往即係唔係即係打後嗰幾日喺台灣咧就要即係好循規蹈矩啦。 行程係已經 係啊，即係佢其實我諗嗰啲人去得嘅心態咧都唔係諗住玩㗎啦， 都 係即係你知即係呢啲係阿爺即係篩選過咁樣係去做 show 嘅啫嚇，即係 咁即係佢著嗰件衫其實都係裁判制服嚟嘅。即系俾人识别啊！我依个 制服啫，冇话囚 犯。你仲要可以陀衰，即系祖国即系啦个形象啦。 好影响个卖相。 系啊，嗱，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嗱嚟紧咧，我写乜包单都得噶啦，我同你赌乜都得，即系赌埋底裤都得，即系就会将会即系咧系会有好多好多好精警嘅，即系事情会发生啦， 一定会好多冲突先。 系包括我最期待啦，就系即系台湾佬同呢个大陆佬直抽啦， 开始 系啊，即系呢个。 我成日谂紧就系话，啲大即系大陆嘅团友去到呢个台南， 台中台南咯，就系、大 嗰啲咁嘅人。 哦，唔系啊， 嗰啲咁嘅大家，啊這個、大家嘅性格系咪先？真系真系火星撞地球。 我觉得佢哋如果开始自由人咧，台北都出事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日自由人有排啦， 唔使落对台南。 自由人依样太耐啦，不过净系讲紧，不但系台湾政府咧已经准备好咗依样嘢防范 嘅。我觉得唔耐噶， 你点知佢哋已经彩排咗话有一班人咧，有班台湾人咧见到啲人咧去大陆人嚟到访咧，好唔开心，拿住个牌，啲彩排话攞住个横话，我要民主。不要迫害，跟住边个呢个防暴演习喎？ 喺台北做演习。 喺台北嗰、那个仲呢个 location 喺边度啊？ 系 民主纪念馆，即系以前嘅中正纪念堂。哇，嗰日先顶人啊嘛！咁问题，喂，大哥团唔会去中正纪念堂噶、啊？ 系，唔会去噶而家。 应该唔会去噶，佢哋会去专中山纪念馆，但系唔会去中正纪念堂。 系因为阿两长嘅嘢系啊，应该唔睇住。 系啦，同埋咧， 会带你， 因为 official 唔会带你。 系咪而家民主纪念堂里边摆咗里边系？仲即系虽然话马英九接管咗之后啦，即系接咗总统啦，但系里边仲系摆咗好多系民进党时代摆落嘅相，包括228嗰啲事件啊，包括话至话啲嗰阵时点样俾人迫害啊嗰啲咁嘅嘢嘅。 但系唔系，以我睇个电视已经有团去过噶咯，其实中正纪念馆 唔系嗰时嘅团，大陆团，但系唔会系而家咁样化咯， 即系呢一班 之前系嗰啲团咧就 官员嚟噶，嗰啲又系，嗰啲就嗰啲吓。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唔使关蓝定绿嘅，净系大陆人去到台湾咧，即系撞到一般台湾人咧、当佢哋即系开始，其实台湾几有礼貌嘅地方嚟噶嘛。当你开始唔礼貌，踎喺度，相对大陆， 即 系台湾系相对 大陆啊。即系当你喺百货公司门口踎喺度食烟咧，就已经会有冲突噶。 系啊。喂，同埋你发觉，喂，同埋我真系觉得系喺即系如果用自由行，即系用香港嗰度自由行嘅方法咧，喺台湾即系实行咧，我唔敢讲行唔通，不过系会好多好多头晕身庆嘢。 喂，我哋好节制噶啦，见佢哋喺香港 LV 咁样， 系啊， 喺台湾会掉鸡蛋噶啦。 喂，同埋佢哋真系会想象唔到咯，即系我谂作为一个大陆人，佢去到可能去到台中、台南，你都见到。啲友仔讲日文嘅，系咪先？屌你吓死佢，以为去咗日本啊！即系佢谂唔到噶嘛，因为你知佢成日以为真系一个省嚟噶嘛。 其实边边冲击大过边边 嘅。系啊。 同埋咧，佢哋话而家咧，台湾度咧，你兼槟榔西施咧，竟然啲警察叫佢哋检点啲人，佢话你唔好净系着。 底褲同埋露個巴出嚟。 唔係，我今朝呢就睇過一單關於檳榔西施嘅報道嘅，咁呢個文事做啦，咁文事就用咗個好大篇幅呢，就係呢就講台中台南啦，就已經有好多地方呢係喺畫面上睇就真係幾誇張，就係佢哋拉晒好多大嘅橫額出嚟呢，就寫住不歡迎中國旅客。咁呢就佢我記得呢就有唔止一間啦，係一間呢就係一啲賣茶葉嘅鋪頭嚟嘅。咁佢訪問個老闆呢，個老闆就話因為大陸引進即係佢好多即係劣質嘅茶葉啦，假又有啊，咩即係打假咩都有啦。咁跟住同埋呢就即係我哋係賣地道嘅台灣茶葉，我哋根本唔歡迎佢。咁同埋就同埋就係另外一個就係檳榔西施。咁就訪問係訪問一大扎檳榔西施 嘅呢。 都是相唔記得，即係都係相類似啦。就係佢話佢嘅原因就係話佢話其中一個我記得即係佢就有訪問一個檳榔西施，就係佢話因為喺中國咧好多報道咧係對我哋好負面，即係話我哋賣淫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歡迎。 唔係，同埋其實呢兩個行業啦。佢哋唔係好需要外邊嘅啫，即係唔關事嘅，即係其實佢真係做到好係啊！ 食檳榔嘅人咧，即係基本上真係台灣嗰啲司機或者做嗰啲即係出賣體力嗰啲人嘅，同埋咧佢哋而家就算而家有，即係而家都有啲團咧，不過唔係食飛嘅啫，即係以前啦，有啲團咧去大陸度咧都有試過咧，揾啲檳榔西施上個旅遊車度咧教啲大陸佬咧點食檳榔，啲大陸咧食檳榔，哇咩撚嘢嚟㗎？ 喂，你都唔會食啦，唔好話大陸人。 唔係喎，喺東莞係好多大陸人都食檳榔嘅喎。 係 啊，係啊，真係㗎，唔係因為東莞咧，譬如你我食即係譬如我住嘅地方長安啦，長安本身就係一個小台灣，咁佢變咗咧，即係因為發展得早咧，佢而家係首先好容易買到檳榔啦，咁同埋咧就係好多大陸人都食嘅。 有冇檳榔西施先？ 嚇，冇檳榔西施，梗係 唔係算到孤陋寡聞 啦。有咩㗎？有 delivery 嘅東莞，你可以即係送到你門口㗎啲檳榔。 但係你幫襯嗰只咯，嗱你幫襯檳榔西施，即係你話。唔係咁着重嗰個色情啦、啊，咁點都會有嗰個成分咁，真係咁緊要咁樣嗰個檳榔。 边个？ 即系你话喺台湾咯，系咯。 个槟榔其实 我 话 俾你听啦，我嘅理解就系咁样嘅。 我知多人食。 嗱，第一嗰、那个我嗰、那个新闻我喺文视睇到啦，咁嗰个系即系你唔好话系假先，即系但系佢系特登啊将佢一件好细嘅 放大咗噶啦，放大 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就算我当有好多呢啲咁嘅小铺头系有做同一样嘅动作咧，首先你要谂清楚。而家初段嘅全部都係團進團出嘅，根本就唔會去呢啲細嘅檳榔西施鋪，或者仲有啲咩茶葉鋪噶嘛？ 行過都唔會俾你做， 佢冇俾你買啦。佢冇呢個即係我哋成日跟旅行團去旅行就有呢個自由活動時間噶嘛？佢而家係冇噶嘛？冇嘅時候。喂，我都玩下嘢啦，反正就算我话欢迎中国旅客，都冇人嚟我度噶啦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先？ 知道， 咁咪玩下玩下嘢咯，系咪先？因为其实即系而家其实台湾有好多人都会有 query 呢样嘢，就系、是、话喂，究竟搞呢个两岸直航呢样嘢，系咪真系可以好直接带动到嗰个台湾嗰、那个 经济、 本土经济咧？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受惠唔到嘅，即系譬如话 even 你就算讲的士佬，喂，究竟有几多人会坐到的士啊？ 哦，完 全冇关系， 你咪系咯，零機會除非偷走出嚟咯，夜晚出嚟啊，即係玩咁樣啊，諸如此類啦，咁就會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冇乜嘢。 其實咁樣呢個團同去北韓冇乜分別嘅啫喎。 嚇？ 係喎，啲形容差唔多。 喂，咁唔同啊，好啲嘅。喂，咁你大佬中國人嚟講，佢都係翻自己中國自己祖國嘅地方， 同埋唔會兩個人掹一個人嘅。 O K。咁同埋咧就 咁，我哋自律啲嘅，咁啲團友會係。 咁同埋咧就幾失禮咧，就係今朝早見到咧，就掃個機場啦，即係松山啦、桃園啦嗰啲啦，咁就即係一訪問嗰啲落機嘅大陸遊客啦，咁你就知道即係今時今日大陸人咧係幾咁即係犀利啦，即係大部分嘅遊客咧出嚟一問佢咧，點解咩感覺啊？第一差唔多個第一個嚇，唔係個機場好雜， 標準大， 嗱其實 好簡陋啊，嗱呢樣真係要俾阿 Ed 講講啦， 即係台灣個機場咧真係好鬼狹嘅，尤其是個 Terminal One 係， 但 Terminal Two 反而仲好啲， 係 嚇咁啊 Terminal One 咧其實因為比較舊嘅，咁但係通常你話如果係國泰或者中華航空咧由香港飛去台灣嗰啲都係用嗰個噶啦， 松山啊嘛你講， 唔係我講緊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 哇嗰個緊係樣衰過以前個啟德機場， 係啊。 吓，唔系呢个就知道。 仲要仲要而家好啊，以前好多添啊，好 啊。但系如果以前即系如果 Time Two 反而仲好啲，因为嗰个咧专飞轨道嘅，专飞嘅轨道航线飞去英国啊，或者飞去北美嗰啲嘅。 嗯， 系咪？如果讲重山机场仲卵大，因为里边 使唔使用加座语词咧？ 嗱，嗰个嗱，虽然重山机场系相对上系近台湾市中心，但系嗰个机场咧通常就会比较上系比飞内陆航线嘅， 嗯， 里边系可能 我都去过嘅重山机场。 而家个机场咧，仲会见到啲咧螺旋状飞机飞 嘅。唔系，我绝对同意咧嗰啲大陆人嘅 comment 嘅， 系 因为咧呢几讲紧呢几个机场咧，即系你话相对我哋而家大祖国每一个城市嘅机场咧，佢简直都系差到无伦啦， 计硬件啊， 系啊， 即系啦，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咁问一个问题就 系 话嗱，硬件你就真系要加晒助语词去插到要开发啦，咁软件又点咧？阿哥。 咩软件啊？ 即系人，即系譬如个运作上面啦， 软件相对上 人嗰、个控制，譬如可能有啲咩突发事件，会有啲咩问题，佢点样应对啦？ 嗯嗯嗯， 我第二节答翻你啊。 OK OK， 好啦，我第二节翻嚟再继续。OK。